我们这一集有什么话要前面要讲吗？好像没有欸。 那有要炒吗？ 炒饭吗？想要吃水果，许愿希望现在有人听到之后可以把水果送过来。欸，不知道几天后才会上传， 可能就去七夕的高岗吧。 好久，好像没有什么话要说欸。嗯，好没 feel 哦，因为今天要录忧郁症，我觉得好沉重哦。 我们 是不是很疯？我工作真的很容易投入那个情绪。我平常虽然就是看起来冷血，但是要工作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是在情绪里面。 还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有社会责任， 我就很怕乱讲话，我就不能乱讲话啦。我现在压力好大， 我刚刚才是在乱讲话吧。 我先休息三个月。因为我发现太多人认真听，然后加上我们那一集那个致前任那一集，真的太多人， 我才入戏吧。然后重点是害我们入戏的人竟然就是也就是在忙，然后我们每次在跟他讲说就是为了入戏的时候， 可是因为他工作的时候他就会切得很清楚啊。 对， 就是这就是我们的专业，你就是还要在练习。 OK， 因为前任那一集真的是、 Bye、 前任那一集真的是有一点每个人听了、哦、我身边的有给我回馈的人听了，他们都不是故事里面的主角，他不是我，也不是小龟，但他们听了就是会有一点酸酸的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沉重。 而且今天还有人就是你的朋友不是在 IG 上面分享说就是黑暗，然后又 不好意思 深入的一集。 对，因为我不好意思，我先帮我那个朋友跟大家道歉，他会用黑暗，以我对他的了解，就是他本身没什么词汇。他所谓的黑暗就是听完之后内心会被困住，我觉得那个对他来说是所谓的黑暗，就是会心情黑黑的。 那他是这一派，就是他因为我们就是勾起了他内藏在内心里面他可能 maybe 他觉得没事的事情，然后我们突然间又大量的把他就是导出来。 哦，他有传一段话给我，他说很喜欢我，问他说为何喜欢，他说就很像有人终于懂你一直以来的处境，把你那个埋在心里的想法一点一滴的掏出来讲，虽然听完之后会有点沉闷，那能不能走出来也要靠自己，但当下感同身受的感觉挺好的，然后很像吸了一大口气又可以在这种日子走下去一阵子。我就觉得天哪好可怜哦。 哦天哪、欸、而且你知道我们不是就是大家一直在反馈这些他们的心理状态、嗯、然后我朋友还跟我说，我朋友听完之后他就说哎、欸，你们节目真的是制造前任的困扰。 I'm so sorry。 因为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纷纷的就是可能就是 会去找前任告解啊， 对，就是去世纪大告解之类的、嗯、 可是我说到回馈那个告解未必是真的跟他讲一些什么，我觉得就只是想跟这个人再多讲个一两句话吧，因为不是每个前任结束之后都可以继续再联络的、 啊。对啊，就像是我就说哦，拜托请帮忙。 对啊， 好害怕听到，然后还打来就是告诫说哦 ，man 请假。 对，我觉得如果你怕打扰到对方，你就自己在内心告诫就好了，因为毕竟人生是你自己的，就是走出来就好了。 或者是就把告诫留在街角。 对，对啦，就算了啦。好，大概就是这样啦。好，今天是西元2020年5月13号，欢迎收听这。Hey Diary， 我是阿潮， 我是 Peggy。 好，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也非常的沉重，沉重到我这一集我不敢再乱说话了，我闭嘴，由 Peggy solo。 好、哦、拜拜。 哎，等一下啦，你干嘛把 还关麦？ 对，还关麦。 不是因为以我这个人口无遮拦的程度，就是常常会得罪一些，也不是得罪，就是讲出一些让听众觉得不是那么适当的话。 还是其实就是他们听完我们很荒谬的言论之后，他们会忽然间好起来。 可是我觉得荒谬跟有时候那个很难拿捏，嗯、所以我这一集 我要很小心，我们尽量。但是如果就是有觉得。大家有觉得不舒服的话，就随时切掉。 嗯哼， 他是可以按暂停的 ，you know。 他可以按暂停，你不要爱听又爱这边骂，哇，讨厌鬼，吵死！不要听就不要听，很多其他人要听。 对啊，但是他听也不会占频宽啊，应该也 OK 啦。 但是如果你要听的话，就要给我订阅，因为我发现有太多人只听不订阅，在搞什么？ 哎、欸，每天这样子两三百、两三百来跳， 我们每天点击率两三百耶。两三百次，不是两三百万次， 或者是就是一个小时内可能会突然间100多，然后我就想说、 啊、 ，Hello， 大家有在上班吗？ 却没有人在订阅，或者是订阅数跑很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朋友还会跟我讲说，他们会某个单集特别爱听，所以就听很多次。 像是那个抖内抖小姐，她就 谁？ 我朋友，因为我。 不想透露他本名，就直接就抖内抖小姐，他就是手机那一集直接听三次。 你朋友名字好特殊哦， 他应该知道他在讲他。 好，对啊，就是。好啦，你们爱听那也要记得帮我们拉一些订阅者，因为我们如果破200订阅会有羞辱全集。好，今天呢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有点紧张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有点沉重，是有一个听众朋友他问我们说可不可以开一集他的想要听的主题，他说这个是关于他朋友的，他说因为他身边有朋友有忧郁症，但是他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上网找到的资料都说多陪伴不要多说什么，不过他这个朋友如果在外地的话呢，这个听众朋友也没办法常常陪伴在他身边，如果透过讯息你也知道又不能马上立刻回复讯息，感觉我们自己也会很担心，总之他就非常非常困扰，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但是如果又给他这个朋友回复讯息是那种嗯啊是哦哈哈哈笑死那一种，可能也会 不能笑死啦。 反正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朋友发讯息给他发出一些求救讯号，但是他却只选择回嗯或什么的，因为他怕多说多错，所以他就只能说嗯是哦之类的，他又怕太敷衍，所以他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所以他就发讯息问我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那要怎么处理比较好， 对，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哪一些荒谬的经验。 对，好，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要聊忧郁症，好难哦。 但我们会试图让他 我觉得我主持现在遇到瓶颈 也太容 不是 容易吗？我 因为你自己回想所有的娱乐新闻事件，只要碰到忧郁症，都被搞到翻掉，就真的没办法翻。所以这一集我就是步步为营。那我先讲，这个听众朋友问我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然后我就跟 Peggy 讲，我就说有，就是之前我身边有一个没有那么熟的朋友有忧郁症，然后他有跟我讲。我那时候年纪还蛮小的，应该是五六年前吧，反正就是刚出社会没多久，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忧郁症，然后我就还很困惑，我就心里想说忧郁症为什么会忧郁症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好啦好啦没事啊，怎么我就问他说他怎么会有忧郁症，他说啊因为他是因为某一件事情困扰着自己，然后想着想着他就陷入那个死胡同里面，就每天对于这个问题一直钻牛角尖，钻着钻着他就变成晚上睡不着觉，然后睡不着觉又想睡但又不能睡，然后工作效率就变得很差，于是乎呢他就去看医生，医生就判定说他这个是忧郁症需要吃药，所以他变成每天需要吃药才可以睡觉。 OK， 你猜他跟我讲完这些之后我跟他说什么？ 那你就现在就去睡觉。 没有，我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示范，我就说好啦没事啦我就跟他说好啦没事没事，我说然后 地雷 OK， 然后第二句更雷，我后来知道之后我才发现我当时做错了很多事，我说好啦没事，第一雷对不对， 当当， 第二雷是你不要想太多啦，当当，第二雷 你就是标准的， 我是标准的平凡人啊，我才不相信现在听节目的你，你可以讲出什么话，你讲来 加油 对啊你能讲什么，我讲真的，我讲真的，我也不怕你们骂，因为我就真的做过这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们就是拿出来讨论啊， 对，没事的然后加油我也讲过了，不要想太多，还有多出去走走，他们根本不会想要出去走走吧，我记得他那时候跟我讲说他一点都不想出去走走，因为他不想看到人，他只想一个人在家里面这样。好，所以这个是我对于忧郁症朋友的一个微小的经验，所以今天这个听众朋友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或许很多人跟我一样会有很大的困扰，应该如何面对忧郁症的朋友，我们用我们所有的能力来聊这一集好不好， 我们就尽我们的 权利，如果我们没有讲好或者是讲应该是不会讲错，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能力可能会讲的没有那么的精准或精确，那如果你是相关的医师或者是你就是相关忧郁症的朋友，真的欢迎来跟我们讨论，让我们更了解，我们两个更了解，我们就在节目上面让更多人更了解这一个忧郁症的状况。我通常不太会把忧郁症讲成疾病或者是忧郁症患者，我觉得那 对我来说不是病，所以应该很多人也很疑问说忧郁症是病吗？ 嗯，忧郁症它在那个如果以医学上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的确是一种疾病，它就是在脑中它的一个就是脑部会有异常的活动， 嗯， 这可以透过那个脑部的扫描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嗯， 对。 那这一个脑部产生的疾病，它是天生的吗？ 好像会，也是会有天生的， 嗯，所以 比较容易 跟后天的， 对，但是 比较没有太大的影响， 后天也会有，嗯，因为很多可能譬如说事件啊，或者是压力的累积， 哦， 但他有时候他有可能是急性，就是他突然间，或者是他是长期累积，都是有可能的。啊， 像肝炎，有些肝炎它就是遗传，对， 嗯， 啊，有些是因为你可能这段时间真的瞬间太累，他就突然压起的那一种， 对，猛暴性的。 哦，好，所以现在解答就是忧郁症，它在医学当中它算一种疾病， 对，它是一种疾病。 OK， 只是我个人不喜欢把它称为一个疾病， 我觉得 那是一个状态， 那是因为我们害怕跟避谈。 是吗？ 嗯， 但我就觉得他就是个状态，那状态好就好啦。Okay， 啊，我就是真的不懂啊，你们骂我也没有用啊。 但 你们骂我也没有用嘛，我就是不懂，我才要讨论嘛，烦死了。 对，因为这真的是有，他真的，其实他真的会算是一种疾病，而且现在就是真的是算是在2020年，大概就是也是蛮好发的前几名。 嗯， 对，因为现在的人真的压力真的很大。 嗯，那除了工作压力大之外，什么样的个性会容易产生忧郁症的状况？ 欸，其实这个的话，它在不同的年龄层跟不同的族群，它会有不同的就是引发的方式。欸，因为你看像有的人的忧郁症它是从小，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说以个性的话，像是比较孤僻的人，然后或者是自我要求高的人，但他不一定是安静的人，他就会，因为像有的很活泼的人，他也会。 就像我有可能也会， 对，你有可能也会，我也有可能也会，因为我曾经自己也有深陷过这样的一个状态，嗯，就是你真的做很多事情，你都提不起劲来， 嗯， 然后那一阵子身边的人，他们一定会给你很多的就是打气或之类的。 嗯，我刚刚讲一句话 ，Peggy 好像有一点点就是回嘴，我说他好了就会好了，所以他是不会好。 欸，我也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很认真的回答这个答案的，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可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就是深埋在，当然如果你说没有事当然就没有事，可能就是后续继续追踪状况，可是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就可以好了，或者是你觉得你好了。 那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 嗯，我身边真的也是有。欸， 那有没有什么话是最好不要讲的？ 其实他们最需要的是倾听。欸， 嗯， 他们最需要的是倾听，他，因为他们就是想要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就是给抒发出来，然后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懂他， 嗯， 所以他们要的是倾听跟陪伴。 嗯， 至于你的理论，其实它没有那么重要。 嗯， 你的答案真的不重要。欸， 嗯， 因为你不是他，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他的状态跟他思考的角度， 对吗？那我的疑问是， 嗯， 我可以听他讲，那我回复要回复什么？没事的啊，不要想那么多，这个都不行。 那个就是要看他问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心里真的很难受。 好，那我就问说怎么了。 对，就怎么了。 对，好，他就啪啪啪啪讲完之后就看他讲的话。 天哪，那你现在还好吗？ 我就是不好才会找你讲啊。 那你现在讲出来之后，你心里面有没有比较好受？ 哦， 虽然没有办法就是可以提，就是不在你旁边没有办法，可是我可以听你说，你需要的时候我都会在。 嗯，那你现在打视讯给我。 那我要脱衣服吗？ 没有被恭维啦。所以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禁忌的语言，对不对？ 我开始就是弄爱书记。 现在疫情的关系啦，要加减兼个差。 那还有分哦。 有599的跟999的啦。 那999的话 999, 你可能要等我一下，因为我还要化妆。 北七哦，所以没有特别不能讲的语言。 有， 例如 没事啊，明天会更好。林州嘛，跟你说的是今嘛，不是明仔。我今天能不能过得去我都不知道了，你不要跟我提未来跟明天。 嗯，反正就是当下他讲什么你就 顺应着他、哦、然后就真的重点就是你不要否定他、嗯、不要去解释，不要去狡辩、嗯、然后不要告诉他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做、嗯、因为他有时候他就是他没有力气去做，你知道吗、嗯嗯、他就是提不起那个劲来啊、嗯、就譬如说他明明就很难过，然后一直在哭，然后你就跟他说不要哭， 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 并猜出你全家哦，闭嘴然后就是你现在去跑一跑没有事， 去运动心情会变好还是我们去吃大餐 好像也可以耶、欸因为可以约他出来走一 走，我觉得看他能不能接受吧， 对， 或者是他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做这件事。 因为他们，因为我刚刚说过啦，像是很开心的人，他也有可能会有忧郁症的倾向、嗯，所以依照不同的方式，然后他会有不同的处理状况。那你一定听到这里，一定会想说，你说在上面小微我嘛怎样、 啊、 ？OK， 会以为 当然啊，所以你知道，其实最正确的方式就是。去找精神科医师或心理医师聊天，因为你我都不是专业的人员、嗯、而且你知道吗，其实在跟有忧郁症的朋友聊天，其实最害怕的是事情是，其实你真的也要先确定自己的能力到哪里、嗯、这就像是很像是你在救一个溺水的人、嗯、然后 你要知道自己会不会游泳， 对，你要知道你自己会不会游泳，然后你身边有没有工具、嗯、不要只是一股脑的跳下去，那你就反而就是救人不成，你还会就是反被拉下去然后你知道就是对方的阿老嘴背，然后他可以呼吸， 两个人一起下去， 没有啊，就把你压下去啊 太好笑，好荒谬 对，就是你要先确定你自己有的精良，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有办法可以处理这个情绪，因为如果 那我知道为什么我有时候有人会觉得我很冷漠，因为我就是属于那一种我自己会游泳但我不会救别人的人，在情绪的处理上我很可以处理自己的情绪，但一旦别人跟我讲他情绪的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帮他，所以我永远都会说没事的不要想那么多，你懂吗？就是我是属于不会救人的人、嗯、 对，因为有时候我在跟你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也会这样回我， 我就说不要想那么多啊，想那么多干嘛，人生这么累 对，然后我就会 说我最近有一个新的鼓励的话啦、嗯、就是我就会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也不要想明天，因为搞不好你现在睡一睡醒不过来，这是我最新的理论就是、欸、对， 你最新的荒谬之语， 我最 新的荒， 可是我最近很喜欢这句话，就觉得嗯，对啊，睡一睡如果往生你担心的事也没有用啊， 真的哎、嗯， 所以我就是属于会自救但我却不会救人的人， Peggy 可能就是属于那一种会救别人的人，你就是很会听，然后很会顺着别人的话给别人一些鼓励跟安慰，但我真的是不会懂 sorry。 这些东西注意完之后要怎么样帮助他们， 就是倾听他，然后同理心，然后他听完之后如果他的症状真的不太 OK 跟有点严重的话，其实真的就是鼓励他就是要寻求专业医师的帮助、嗯、然后如果说他是有在服用药物的、嗯、就是因为忧郁症他们会开药、嗯、那他们如果是有在服用药物的话，就是不要任意的停药 哦，也是要遵照医师的指示，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看就是找对医师真的也是很重要、欸嗯、因为就像是我有一个朋友，嗯，因为他是在他自己的 FB 上面的分享，所以我就嗯，反正就是我的朋友某个朋友，他就说就是今天他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看精神科不是说什么、啊、今天睡不着然后医生就开安眠药给你，然后今天那个要吃药的人是因为他不吃的话他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嗯，然后就像是我们之前很就是之前的一些社会案件，他们是不是都会说他们是思觉失调、嗯、然后没有病识感，然后他们没有吃药、嗯、所以他们就犯下了一个这样的过错、嗯、然后大家就很生气嘛，可是我朋友说他可能也是有一样的状态，可是他就是因为他自己了解他自己这样的状态是不 OK 的、嗯、所以他去吃药，嗯，对，所以就是如果说你有在服用药物的话，就是不要任意的停药、嗯、然后但找对医生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你这个医生他必须要对你的生活状态跟你的个性他是很清楚的，他才会知道你是哪里过不去，嗯，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个这样的症状的话，就是你可以去思考就是真的是要找到那一个病症，也有那种就是心灵类的一些书籍，它可能就是像是带你提现代心灵健康科学、嗯、它也许就是它就是运用一个它必须要找到，它就是带你用科学的方式去找到一个你 真正会诱发你产生这一些不舒服的情绪的原因在哪里。 嗯， 其实然后他们会借由一个听析的方式，然后就是带你用科学的方式去把这个症状找出来，然后用然后再去消除它，然后你才有办法可以放下这些情绪，然后去迎接你接下来的日子。 嗯， 对，所以其实应该是说他真的就是你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他真的有很多的管道去寻求协助，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懂得去求救，因为你真的在绝望的时候，你真的去思考一下，就是你心里面还有没有特别很怪异的挂念的人，很重要的事物，然后可以或许你打个电话给他们，去听听他们的声音。但如果你是情伤，然后你跟男朋友要吵分手，然后我跟你说不要打给他，他会加速你觉得对人生更绝望。你应该就是要打给你的朋友。 OK， 我觉得刚刚 Peggy 讲那一大段就已经总结我们最后两个问题，就是你如何帮助忧郁症的朋友，跟你如何自救。他刚刚讲到你如何帮助忧郁症的朋友，就是请听他讲话，然后他如果症状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状态不太对了，你真的要带着他或者是建议他去看专业的医师。然后再来，如果你是自己发现有这个状况，然后你想要自己救自己，要么就是找朋友讲，要么就是去找医师，就这些方法。嗯，然后透过一些心灵的方式，用科学的方法找到自己内心过不去的那个关卡。 对，因为你知道吗，就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你一定要找到你那一个原因， 真的需要靠自己。哎，我这样讲会错吗？ 靠自己真的也是一个方式。哎， 我如果跟他说你要靠自己走出来啊，你跟我讲没有用，这样可以吗？不行。Sorry， 对不起。 不会，这很 OK， 因为 我现在很， 因为你很疑惑啊，因为这就是一个疑惑啊，你要靠自己。我跟你说，就是 我会不会这一集上完之后，我还要发一篇 IG 澄清？ 不，不用，不用，不用，大家冷静一点好不好？大家就是大家 calm down， OK？ 因为一定就是你一定要寻求帮助之外，你自己也要有求生的意志啊，就是跟就是跟溺水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啊。如果说你放弃了，就是要求生的那个意志的话，那你真的也还是自己就会承担，你根本等不到别人来救你。可是如果你在溺水的时候大声呼喊 help help， 对，大家就会注意到你啦。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寻求那个正确的一个方式。 Yeah, okay. 对， 好，那忧郁症在病发之前会有什么样的警讯是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的呢？ 你要不要念一下？我们 好，总共有17个，大家我觉得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对啊，我们是在那个康检的网站上面有查了一下，因为其实真的你要做很专业的检测，它其实也有，但是我们可以借由一些我们平常可以观察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好，包含了忧郁症会有的这些警讯是持续的悲伤，或者是容易的愤怒，然后容易有焦虑的感觉，包含对生活失去兴趣跟开心快乐的感觉，还有像是忽视个人责任或者是自我照顾。就什么意思？变得突然没有责任感， 就是 没有想要负责。 对，没有想要负责。 好，或者是饮食 啊，对，然后自我照顾就像是邋遢，就是你整个也放好起啊，然后就是整个很脏乱，你也不整理啊。 但这个应该是很剧烈的改变吧？如果平常就邋遢， 平常就邋遢，就是你本来的那么暖。 嗯，那这样，我身边如果很邋遢的人，我会不会说，哎，你是忧郁症？就要很剧烈的瞬间的那种改变， 对，就譬如 说才会稍微要注意一下。 对，譬如说，就是我本来的我的桌面就很整洁，然后你突然间有一天就经过，发现还要 有蟑螂， 对哦，然后果蝇在那边 break break， 就我养了一堆宠物，这样、 哦、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就说 Peggy 你还好吗？ 哦，就要稍微关心一下，然后或者是饮食习惯突然改变，睡眠习惯突然改变， 失眠啊，困不起啊，然后就是睡到一半醒了就再也睡不着，因为你就是觉得胸口很沉闷，然后你会觉得就是喘不过来，然后也睡不着。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突然长时间的一两天的那一种，可能是你突然喝了咖啡， 对， 或吃太多 B 群， 对。 好，另外还有疲累跟失去活力，就是长时间的话啦。 对，但是如果像是那种像阿超刚刚在上节目就突然间讲说好累，我想要休息这3个月， 我就只是觉得他懒， 对，就只是懒惰而已、okay. sorry 然后另外还有像是专注力啊、持续力啊跟记忆力降低，然后极端的情绪改变，就是原本很开心瞬间爆哭那一种， 情绪化 哦，情绪化 对，然后可能对未来就是无助，然后没有希望，没有价值感，或者是罪恶感，这一些都算是，然后持续的负面思考，这些也是。接下来是对治疗没有反应的生理状况，就是你有可能会有头痛、消化系统的问题，还有慢性疼痛的问题，可是他经过治疗可是却没有 变好。哦，我知道，我知道，就像是便秘啊，长期长时间的便秘啊， 那只是你要多吃蔬菜吧。便秘他没有血啊，只是说 菠擦果菜汁， 因为他有些人是莫名其妙的偏头痛 哦， 对，或者是慢性疼痛，可是 在骨神更疼， 就是可能已经看完医生吃完药，但是这些症状却没有减缓，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 哦，那这就是心理引发的生理疾病。 yeah, OK yeah, yeah, yeah, yeah. 然后接下来是增加酒精和药物的使用，就是可能会用酒精啊、处方签啊，或者是非法药物来让自己从忧郁症的症状当中解脱，但是它其实是会反而更恶化的。然后最后一个是想要寻短自我了结的念头，因为可能觉得离开这个世界上就是解脱，没有，这不是，好不好？就是这样。就如果以上有这一些症状，但是我比较强调的是这些症状就是要剧烈的改变，或者是时间有一定的时间， 而且你已经真的觉得这些状态有影响到，就是你忽然间回想，你会发现它真的是严重的影响你的生活跟工作。然后你也没有真的对于一切都失去了热情跟活力。那你真的就是一定要去寻求一些正常管道的帮助。然后你真的不要去什么啊，我今天心情好沉闷哦，不然呢每天都借酒消愁，但没有，借酒消愁愁更愁，愁上心头。 对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因为有的人会有自救能力，会比较反应比较快的，会害怕可能自己有这些症状之后会自己找朋友解决，那有些可能比较压抑的人， 我每次都会就是 blah blah blah blah， 然后念完之后，然后我就会说我没事，而且我在念的时候我还会就是自己讲完就是解决的方式，然后我朋友说 OK 你都懂，然后我说 OK 谢谢大家收听。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只是需要一个人听。 对，就是聆听。然后你知道，就是你知道如果说就是如果是女性朋友，然后你有男朋友的话，我跟你说，男朋友真的是一个最佳的聆听的管道，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就也没有在听啊。 哦，对啊，就讲完之后说啊，结果我妈平常讲话一样啊，我妈就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讲完之后，然后我就安心，我说哈西哦，就好了这样。 对，而且我跟你说，男朋友口风也很紧，因为他根本也不记得你刚刚攻虾， 也不会收溜嘴。 对呀，他根本也没在听，也没在记。 啊，所以如果你是有这些症状的，可以提供这一些方法。然后如果你身边有忧郁症朋友的，这些方法可以提供给你啦。 然后刚刚因为那位听众就是他说的是他的是朋友是远距离，那这样应该怎么办？我觉得应该还是应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就是你是有办法可以倾听他，你是有办法可以倾听他想要讲的话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可以跟他说哦，因为你现在正在工作中，你可能现在不太方便，那如果是什么样的时间点的话 ，O 不 OK？ 对，你就可以再跟他约一个时间，然后听他好好的说，以免就是你既没有办法听他说，然后你又要听他说，但是你知道吗？你有心听他说，可是你没空，然后你就随便敷衍了一句，哦，是哦，或者是瞬间就已读没有回。 所以宁愿直接跟他讲说，因为我现在正在上班，没办法回你讯息， 没有办法很长的，就是 立刻回你讯息。 对，但是因为我怕你可能就是会，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有点就是需要，那我们可不可以再约什么时间点？因为我不想要敷衍你。 天哪！ 因为我跟你说，有的人的状态真的非常不 OK 的时候， 哇，这种人如果遇到我的话，很可怜哎、欸。因为我就会想说啊，我现在没空，那我就会放着。 你知道，其实他们也不会找你，哦、 那就好了。 因为他们本来就知道你哥，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偶尔在跟你聊个一两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 我就会自己飞out掉啊。 对， 哈哈哈哈，笑死。 你知道你有时候回我都想说 OK， 不是你 non stop。 好啦，就是 对方很需要我听他讲，那我现在没有空听他讲，我不要选择不读不回，也不要选择已读不回。 对，因为他们要的 就宁愿直接跟他讲说，哎，不好意思，因为我现在在忙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就约什么时间， 你要先一句关心的话，就是说，哦，天哪，你现在还好吗？嗯，我说我现在想听你说，可是因为我现在手上正有一个就是正在忙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没有办法很即刻的回复你，要不然什么时候我们再来聊聊。嗯，然后对，就是不要就是敷衍他，因为他们要的，他们有时候他们要的是一个关心跟被在乎，哦，因为他们已经对于人生绝望了，哦，所以他们要的只是一个关心跟被在乎。你知道，就像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但是他是从学生时期就已经开始累积一个这样的状态，嗯，但是他是遭遇到一个事件，嗯，然后身边的人也没有对他有同理心的认同，然后反而都把过错推到他身上，嗯，所以就会导致于他在成长过程中会一直累积这一些负面情绪，只要他不被别人尊重的话，那他就会很容易引发这一些心理状态。 好，这一集希望可以提供给就是如果你身边有忧郁症的朋友，或者你本身是有忧郁症症状的朋友一些小小的帮助。那如果我们有讲的不好或者讲的没有太精准的地方，那也欢迎回馈给我们，因为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个平台你来告诉我们该怎么陪伴这一些忧郁症的朋友，我们在节目上分享，让更多人知道该如何陪伴，然后大家一起陪伴这些朋友，然后摆脱这一些困扰，迎向更好的明天。 而且说实在的，我们刚开始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想说会这么有意义，太荒谬了， 我好累。 真的，因为我们，但是因为会有经由你们的一些回馈的讯息，嗯，会让我们觉得啊，哦，天哪， 原来我们讲话有人在听。 我们先哭。 对，谢谢你们啊，真的希望这一集可以帮助到你们，或者是陪伴，我觉得即使是陪伴到你们也都是非常的有意义。 对，但是如果说你全部的集数都听完了啊，不要催， 嗯，因为催我会躁郁。 他真的会，然后受苦受难的都是我啊，大家。 好了，谢谢大家，记得在脸书 IG 搜寻二 D 日记，还有在各个 Podcast 平台搜寻二 D 日记，订阅我们，追踪我们。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